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一个开始祷告。主荣耀的王，我们在清晨来到你殿中，我们欢喜快乐，我们赞美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是那位自由永远的王。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在万民当中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来认识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也恳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运行，来光照我们，来更新我们，引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愿恩主你荣耀的全能在我们当中彰显。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赦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我在三一神院读神学，每年的三四月份，大家大概都知道会有加拿大的大雁飞到附近。我想现在应该也还有加拿大雁。然后在三一的校园有一群加拿大的大雁常常住在那里。据说有一年有一个神学生，他很好奇，他从来没有见过加拿大大雁下的那么大的蛋，所以他很好奇，他就以至于他就偷偷的把其中一个蛋给偷走了。他偷走之后，问题麻烦就来了。当他出现在校园的时候，那个蛋的妈妈，她就会在天上直接来攻击他，追着他，因为这个妈妈大概有她的方法，她知道是谁偷走了那个蛋，所以以至于他最后没办法，他只能乖乖的把那个蛋放回到那个地方，这样的话这个大雁才没有再攻击他，因为这个大雁他爱他的儿女啊，爱那个他下的蛋，这是动物的本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知道神把宝贵的福音交托了给我们，这个福音非常宝贵，这个福音宝贵胜过这世上的一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样来持守这个宝贵的福音呢？这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正如今天的经文所读的，在提摩太后书二章的一到七节，我会从四个方面来分享如何持守神的福音。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会从四个方面。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就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的一节，一开始保罗对提摩太有一个劝勉。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当然刚才大家读了这段的经文的，你没有看到持守福音这个词。之所以说提摩太后书二章的一到七节它的主题是持守神的福音，是因为你要回到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特别是你要回到第一章的十三到十四节。第一章的十三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有这个动词，就是守着，要常常守着。你从我听到的那纯正的话语的规模，要常常守着。然后第十四节的经文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所以这是第二次出现守着这个动词。在后面一章的十五到十六节里面是一个叙事，所以这个动词直接关系到第二章的一到七节这个部分。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它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关于如何持守神的福音。所以在第一节里面，保罗对提摩太有个劝勉，说，我呀，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保罗他第一点的劝勉，他劝勉提摩太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如果你对提摩太前后书有些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提摩太是比较年轻，是吗？他比较年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点就是你看到在特别是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里面，身上有提到保罗他自己现在是在捆锁当中，他在很可能是在罗马的受监禁当中，而且在第一章的经文里面也有提到 不要以他受捆锁的为耻，不要因为他被抓到监牢里面就觉得羞耻。另外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可能当时的教会有遭遇到逼迫，特别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15-18节的时候，有提到一个情况，就是保罗有提到在一章的15节提到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这是蛮恐怖的一个事情啊。保罗提到的一个情况是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而且他也点名了提到两个人啊，他提到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奇尼离弃他。当然他也提到有比较正面的例子，就是有提到阿尼瑟福一家，当保罗在罗马的时候阿尼瑟福非常殷勤的来照看他。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上下文，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到提摩太比较年轻，而且他这个时候面临着教会会遭遇逼迫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摩太他会软弱，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保罗他在持守福音的这个要点的第一点，就是最直接的是要鼓励提摩太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因为面临着外在的环境的这样一个逼迫，加上提摩太比较年轻，他要面对教会各样的一些情况，事实上提摩太会比较软弱的。所以保罗他第一点的劝勉就是要劝勉他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来刚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决定要跟从耶稣基督，我们受洗之后，神没有说你受洗之后你立马就100%刚强，就像我们用的手机那个充电一样啊。当你受洗完之后，神没有应许说你受了洗，你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就100%刚强了。你会经历到一些高峰，经历过一些的低谷，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彼此的鼓励提醒。当你有看到有的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你可以真的是来关心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姊妹，来用各样的方式可以来鼓励他。你可以用代祷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来鼓励处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姊妹，这对于持守神的福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是保罗在持守神的福音他第一点最直接的劝勉，就是要鼓励提摩太在耶稣基督恩典上来刚强起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经历软弱的啊，我们会经历一些的信仰的低潮的，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来相互扶持的。所以这是持守福音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愿意来鼓励那些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姊妹，来支持那些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在教会当中，大家都是彼此为肢体，我们要彼此鼓励。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常常鼓励那些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二点，在提摩太后书2章的2节的经文，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是保罗他第二点的劝勉，就是劝勉提摩太要找到那个比较有忠心的人，能够把这个神的福音来交托给那些忠心的人，来延续这个神的福音。在这段经文里面最直接的是，你可以看到是保罗是有交托提摩太，然后他在这里是有劝勉提摩太要找另外的提摩太来将神的这样宝贵的福音来延续下去。我在三一神学院读书，在三一神学院的 Chapel， 如果你进到 Chapel 的话，你从那个正门的左手边稍微走一点点距离，在墙上会挂了一个人的画像，这个人是三一神学院之前的院长，他对今天三一神学院的发展到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他有 他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奠基人的啊，是非常有意向的啊一个学者，他叫 Counselor， 上面有他的一个画像，然后在他的旁边有一个奖学金，那个奖学金它上面有一段经文，那个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的二节，就是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个奖学金是鼓励神学生他能够把神的福音能够交托传递给那些忠心的人，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三一神学院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他要鼓励神学生能够把这个福音来传递出去。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人他在成都，他是做针灸的，我们可能知道一般的针灸是比较短的，他针灸的针是非常长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啊，是因为他的家里面有两位千金，因为他这个技艺是传男不传女，所以他面临的一个危机就是他的这个针灸的技艺可能会失传，所以他在电视上面有刊登这样的一个新闻，他是希望有人可以来学习他的这门技艺，可以把他的这个技艺来传承下去。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没有说我们的福音他只能传男不传女啊，这个福音他是交托给万民的，是交托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我们都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你要把这个福音来传承下去，你要把这个福音来交托给那些能够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当中可能有参与不同的服事，有些人可能带领小组，有些人会带领敬拜，有些人会做其他的，或接待或怎样不同的服事。我想透过这段经文很重要的有一点告诉我们，就是不管我们是做的什么样的一个服事，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有心来栽培其他人可以来取代你，你需要有心来看到其他的你要有心来愿意栽培其他弟兄姊妹啊，因为如果你因为工作的原因或什么情况，如果你离开教会的话如果你做了一个服事只是你常常你做这个服事，你没有有意识来培养你的接班人的话，当然如果你离开的话，很可能没有人来接替你所做的这个服事这就会造成一个困境。所以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神他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可以来找那些忠心的人，你把我们所参与的服事来交托给那些忠心的人，这对于福音的对于持守福音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保罗来劝勉提摩太要找到那些比较忠心的人，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把这个福音来交托给那些人，让这个福音宝贵的福音可以继续延续下去，这是第二点。然后我们看持守神的福音的第三点，在经文的三到六节，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叫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是第三点，就是在经文的第三到第六节的经文。我把这一段就是概括为保罗在鼓励提摩太要像耶稣基督的精兵，要像运动员。当然这里他提到的是说人若常常比武，可能如果看经文的话，他更加指的是运动员。他保罗在这里鼓励提摩太要像耶稣基督的精兵，要像运动员，要像农夫那样愿意来接受训练，来延续神的福音。我们来具体看我们具体来看经文。他 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用了三种职业的例子，就是用了当兵，用了运动员，用了农夫。我们看他用了第一个例子是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保罗在这里有勉励提摩太要像耶稣精兵那样，又愿意来承受那个苦难，要愿意单单的来讨神的喜悦。我自己没有当过兵我听到有从台湾来的弟兄好像台湾要大概都要当兵嘛，大概是男的是吗？他有提到说当时当兵的在台湾当兵的很恐惧很害怕的一个事情是你好像要抽签在不同地方住房很害怕你会抽到那个金马奖，很害怕你会抽到好像是金门还是马祖还是怎么样那个弟兄提到说他看到凡是抽到金马奖的大概那个去了之后那个女朋友就不在了，就因为可能条件太艰苦了所以当兵是不容易的，你要愿意舍弃一些东西，你要愿意牺牲一些东西来要讨那个招你当兵的人的喜悦保罗在这里他在同样也是来提醒提摩太，他来提醒提摩太，他主呼召他是要让他要像耶稣基督精兵那样来单单讨主的喜悦。我们这都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对亚洲的很多国家有侵略造成很多的一个苦难。在这些日本兵当中，其中有一个日本兵他被投放到菲律宾的一个小岛上，他是做好像是收集情报的情报员。然后在日本投降是1945年吧，如果我没有记错当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在菲律宾的荒岛上他在丛林里面可能他有接触到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传单大概是说这个日本已经投降了，这个所有的日本兵要投降要出来但是他在那个菲律宾的荒岛上，这个又在丛林里面又是搞情报工作的，他拿到那个单张，他大概不太相信，他想大概是假的所以他继续在那个荒岛上从事他的情报工作这个克敬克业还怎么样子是吗？这个持守他的这个当兵的职分所以一直到了多少年？一直到了1974年，已经这个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直到1974年是怎么样的？他才确认是投降的。直到他的那个上司从日本飞到那个岛上对他喊话因为我是看的是英文的对他的记载他的英文名大概是奥纳多，就他说奥纳多你快出来投降吧，这个日本已经投降了是他的上司这样给他喊话，他才相信日本真是投降，他才真的出来这个把他的刀怎么样是交给菲律宾政府表示这样一个投降他回到日本之后是有写过自传的你回去可以在网上查一下，估计是可以找到的我讲这个故事是让我们来思考到底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就像这个日本兵一样，他要单单讨这个来招他当兵的人的喜悦他要在那个岛上来持守非要等到他的上司来了跟他讲，他才愿意离开他的所从事那个情报工作。同样我们的主他来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的主他比这世上任何一个招当兵的人都要伟大。我们怎么样来讨我们的主的喜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当兵的例子，他们将他的不要将这世上的事物来产生，他要愿意单单的来讨那位招他的主的喜悦。我们怎么样子来单单来讨我们的主的喜悦？ 我们的主他愿意为我们流血牺牲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洗去我们一切的罪污。我们怎么样子来回应这么样大的一个恩典？若不是主的福音临到我们，我们今天还是可能还是在罪恶当中啊。但是我们认识到这个宝贵的福音，我们怎么样子来单单讨主的喜悦？我们怎么样来持守这个福音？我们要像耶稣的基督的坚定一样，愿意来单单来讨主的喜悦。好，这是他用了这个耶稣基督坚冰的这样的一个例子。然后我们看第二个，他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啊。这节经文的话应该可能更确切的是说人若在赛场上比赛，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希腊他们有这样一个比赛，就是你要想在赛场上赢得那个冠冕，你是需要按照一定的规矩啊。这个规矩就包括了你之前要按照规矩来进行训练，你要进行辛苦的训练啊。然后你在比赛的时候，你要按照那个规矩来进行比赛，你才能够得这个冠冕。他用了这个运动员的例子，事实上是在提醒提摩太，就是你要愿意为主来摆上你的摆上你的自己，你的一切，要愿意来，你要愿意能够愿意接受像运动员接受训练一样，你愿意被主所训练，愿意为主所用啊。因为做运动员是不容易的，你要辛勤的训练的，你要按照规矩比赛，你才能够得那个冠冕啊。保罗在这里同样也是提醒提摩太，要像运动员接受训练一样，你要愿意为主所用，愿意为主所接受一些的苦难或苦楚也好啊，愿意为主而活啊。这是运动员的例子然后我们再看第六节，就是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啊。这节经文大概是什么意思呢？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他这里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农夫是要劳力的，要辛苦的工作的，才能够有收成的啊。如果一个农夫他天天在家里面不去地里面去种地或怎么样，他会有收成吗？大概不会有收成是吗？农夫是要你要辛勤的，你才会有收成的。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同样是来提醒提摩太，要像那个农夫一样，要愿意来劳力，来愿意，你要愿意来付出为主而活。我的父母在山东的农村我们那边是有种那个红薯有种花生，种一些其他一些作物。我们种红薯当红薯收了之后，常常会把红薯切成片，就晒在那个地里面可能有些人知道哈。然后有一年有一天的早上，当时我的弟弟比较小哈，我弟弟可能就一两岁啊，怎么样子啊，他因为和妈妈住在一起啊。有一天早上他大概四五点钟他醒来的时候，他一看怎么父母不在，他就哭了因为平常父母会在的。原来为什么父母不在呢？因为那一天早上凌晨大概有下雨，所以父母很早他们又去地里面去收那个晒的那个红薯所以说做农夫是不容易的，要辛勤的要辛勤的，你会遇到一些其他一些自然因素一些的自然灾害怎么样，不能够100%保证你能够有收成的所以农夫要劳力，要愿意辛勤的付出你才能够有收成。好，同样保罗在这里来提醒提摩太，要像那位要像农夫一样，要愿意来劳力，要愿意为主来征战，要愿意为主而活这对持守神的福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这样的一个三个例子，就是要像耶稣基督的精兵 要像那个运动员，要像农夫。实际上你想一下这三种职业吧，实际上这三种职业都是不容易的，都是要愿意辛勤的来付出的，要愿意牺牲一些东西的，要愿意摆上的，而实际上这恰恰也恰恰这正是保罗同样用这样的一些的例子来劝勉提摩太，就是你要愿意为主来摆上，你要愿意为主来愿意来承受苦难，你要愿意为主来遭受逼迫。我知道我们在北美的教会逼迫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逼迫好像是稍微有点远的，当然我知道某个层面这个逼迫实际上很近的这个整个社会的文化层面你在主日聚会的时候你大概不会太担心有警察在你的里面吧你不会太担心你在敬拜的时候突然有警察冲进来说你们是非法的，你大概不会经历到这样的一个逼迫我以前在国内我曾经记得一次当时在家庭里面聚会，家庭教会当时有二三十人因为大家聚会周日的时候唱歌嘛，这个楼下实际上会听到的关键是楼下好像是一位脑瘫病人这个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楼下的病人实际上会有很大反应的因为有二三十人那个这个隔音效果可能不太好，所以楼下的人就报警我记得有一天的早晨，因为我一般是坐在门口的边上的我记得有个人是穿着便衣他从楼上这样走下来他往里面写表那个眼神是不舒服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周日，然后就有警察还有其他的人来敲门了，穿着便衣的，好像包括还有带着制服的，就说大概就是来盘问的把其中的领袖叫出来然后又把我叫出来，就说你们聚会是你们是不是在敬拜上帝或怎么样子当时我比较软弱，对我然后我用英文说是的，我们是在敬拜 God 然后他又向那个带领领袖说你们搬到这边多久了？然后我们那个领袖有点当然想说我们来这边也比较短了，然后那个对方就回答说不是吧，你们来这边应该很久了，大概的意思是说他们已经早就知道了我讲这个例子是说从某个层面，今天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我们不会像初代教会那样那个逼迫那么的真切对那种的压力是那样的真实以至于你很多时候你要真的是你要迫切来到主的面前，你知道若不是主的怜悯，你真的是今天你没有办法能够来到教会好好来聚会的，若不是主的怜悯，今天你没有办法能够在这里面自由的敬拜。今天我们享受北美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实际上这是神的怜悯，我们可以来自由的敬拜，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要真是把荣耀归于神。所以这是吃受福音的第三点，就是要愿意为主摆上，要像耶稣基督的精兵，要愿意像运动员，要愿意像劳力农夫那样愿意为主来摆上，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这样一个劝勉然后我们看第四点，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七节的经文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实际上我最先开始当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当我特别是看到第三到第六节的经文的时候实际上是有的时候是很难懂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点最直接的是说第一点他对提摩太一个提醒，就是保罗之前所讲的这些话他要让提摩太来思想因为确实他特别是在第三节第六节里面有提到这个劳力农夫提到运动员，实际上你最先开始看这经文实际上是不太容易明白的所以最直接的你可以看到保罗有在这里劝勉提摩太，就是要 来思想保罗所说的话，要思想保罗所说的话。他这里面也提到一个应许，说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所以这是持守神的福音的第四点，就是要愿意常常思想神的话语。在这里面，对于提摩太最直接的一个教导，保罗对提摩太教导就是要让提摩太来思想保罗之前所对他的这些的劝勉。而且这里有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到底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呢？我想有另外的两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什么叫做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在旧约的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31到34节的经文里面有提到，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我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特别是后面的33到34，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应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里面，这段经文里面神有这样一个应许，特别是34节的经文，应该是33到34，神有应许说他要另立一个新约，要将他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应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是在旧约里面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是有提到另立这个新约，神会将他律法放在神的子民的心上。而且他们的邻舍不用再相互教导说，哎，你该认识耶和华。他这里有提到是说，你们从至小的到至大的都会认识耶和华。这是在旧约里面有这样一关于一个新约这样一个应许。同样有另外的一节经文，就是在约翰一书的2章27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由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在新约的书信里面，约翰一书里面就有强调说，我再读一遍，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这是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就提到的，说是因为有主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所以你们就不用相互的来教训说，哎，你们要认识耶和华。所以什么是主的恩膏呢？基本上是说指的是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说，要思想他的话，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实际上是也在提醒，是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会引导他的子民来明白，来认识各样的事情，会给予引领，会给予引导。他是提到这样的应许，是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保罗在第四点劝勉，就是持守神的话语的很重要的，持守神的福音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愿意常常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都知道，在诗篇的第一篇里面有提到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是要怎么样？要愿意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当你愿意来默想、来思考神的话语，在诗篇里面有提到说，这人就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叶子也不枯干，会按时结果子啊，会经历到神的连续，会经历得到那样的一个通达啊，那样的一个从主来的这样一个胜利啊，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这样的一个第四点的劝勉，就是要愿意常常来思想神的话语啊，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在旷野有受试探是吗？他怎么经历抵挡住这个试探？他是引用了圣经的话语是不是？他是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同样的是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在每天当中我们会经历各样的一些挣扎，我们会经历各样的一些挑战，我们可能也会经历一些的试探。怎么样的来抵挡住那个试探？是要借着神的话语，要借着你愿意常常来思想神的话语。这对于持守神的福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这样一个第四点的劝勉，就是要愿意常常来思想神的话语因为有着圣灵的这样的内住，凡事必给聪明智慧来聪明的这样一个这样的引导所以这是第四点。然后我们把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些的劝勉这样放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四点的劝勉，他的劝勉是要愿意来鼓励那些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姊妹要找到那些能够忠心的愿意教导别人能来找这样的人把福音交托给他们要像耶稣基督的精兵要像那个运动员，要像农夫一样愿意来劳力，愿意来付出要愿意常常的愿意来思想神的话语当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这些的教导和劝勉的时候，我们来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之间是否有那样的一些的信任？我们可以向神敞开，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弟兄姊妹敞开。我们不单单是可以愿意向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的喜悦，我们也愿意向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像这样成为这样一个属灵的家？我们知道大家在家里面都是比较放松的是吗？是不是？当我们大家彼此互为肢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见到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是否是营造到这样的一些的氛围，以至于我们彼此真的是相互可以信任我们能够愿意来分享我们的软弱，我们愿意来分享我们的挣扎我知道我们教会是有不同小组的某个层面，我想你可能你在小组面你分享你的挣扎你的软弱，有些时候可能很容易的但是不单单可能是在小组当中既然我们大家是互为肢体，是一个教会我们弟兄姊妹是否不单单是在小组当中敞开，我们是否也向其他的小组弟兄姊妹敞开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敞开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任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是要愿意能够分担你的挣扎，你的软弱其他的弟兄姊妹来相互这样来代求，我们一起来追求认识神。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不知道你的代导是怎么样子，你的代导是常常在你的小组当中吗？就是因为你在小组当中见你小组弟兄姊妹是非常容易的，你见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也许不太容易的。你的祷告常常是为你小组的弟兄姊妹祷告吗？如果你的祷告只是常常为你小组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只能称作小组，不是教会。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因为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不单单是在小组当中 同样，如果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否是有非常欢迎的氛围，以至于很吸引那些新来的朋友愿意在我们当中他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有神的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他愿意这样来因着那样营造这样一个欢迎的氛围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否营造这样的一种欢迎，这样的一种因着神的同在来吸引那些新来的朋友比如说我们聚会完之后都会有吃饭当有新来的朋友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关心到那些新来的朋友他或者排队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关心那些新来的朋友还是说我们只是顾我们自己找地方坐下我们就吃饭，就大概不管那些新来的朋友。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点在于我们真的是是否活出这样彼此互为肢体，我们是否因着神的这样一个同在，我们真的是有那样的一个神同在那样的吸引力不单单是在聚会当中，也更加重要的是在聚会完之后，我们愿意来关心那些新来的人然后第三点是我想分享的，上周牧师他有提到说，实际上他有鼓励说弟兄姊妹如果可能你每个月来一次祷告会我以前也有带过祷告会我带祷告会实际上也会面对一个挣扎是什么，我要要常常要抓壮丁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来祷告会的当时的教会里面可能有三四十人怎么样，可能来祷告会的有五六个人或者六七个人我常常会希望来抓人来祷告会但是后来我想事实上祷告会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祷告会不感兴趣，是因为可能各样的原因，有的时候也许祷告会似乎看起来是比较枯燥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祷告会的话祷告会乃是大家弟兄姊妹一起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一起与神会面，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的赞美来瞻仰神的容面。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大峡谷如果你去大峡谷，如果你看到的时候你的第一的反应是什么？你看到大峡谷你第一的反应是什么？你会大概一声是不是？会不会不会还是怎么？大家有没有去过？也没有还是你们有看到过比大峡谷更可以让你的东西是吗？对，对，你看到大峡谷的时候，你会看到哇，神的创造如此的宏伟你会禁不住的发出那个赞叹这是一种敬拜一种赞美同样也是这位神要比这个大峡谷的宏伟要宏伟到不知道要多少。哎，祷告会是什么？祷告会是大家一起来愿意来到这位宏伟的神的面前当然是是要经你要愿意摆上这个时间的你要拿出时间的，你会经历你要愿意摆上一些东西的你要愿意来摆上大家一起来祷告，你是要来见神的容面，这位神是如此荣美经文里面说，如果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神是美善的。如果你尝到过祷告的滋味，你就知道神是美善的。我在三一神学院读书大概已经有三年了说实话我三一神学院的作业是很多的有的时候让你会有点抑郁我之所以今天还可以站到这里，我可以做一个见证，实际上是因为我不是夸口，是因为参加祷告会因着神的连续神给我够用的一个恩典可以来继续可以来读书全都是神的怜悯，所以我可以说的是 如果你真的品尝到祷告的滋味的话，你会爱上参加祷告会。你会觉得如果一两周，也许你一两周不参加祷告会还可以，但是你一两次不参加祷告会，你会觉得心里面这个不太舒服。你会觉得是参加祷告会会让你上瘾，因为参加祷告会是大家一起谦卑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荣面来彼此的代祷，来一起来经历这位宏伟的神，经历这位伟大的神，经历这位蛮有慈爱的神，经历这位蛮有怜悯的神经历这位信实的神经历这位渴慕他的子民常常愿意跪在他的面前的神。因为这位神他是蛮有连续的神，他连续他的子民愿意时时愿意寻求他的面，愿意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池塘的这样的一个施工的意向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大家的不管你来不来祷告会，如果大家在祷告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支持的话实际上这个职堂是没有多少动力的职堂是需要大家要为这个职堂来征战的，就像今天的唱的诗歌一样我们是精兵，我们是要为神来征战的职堂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征战的，如果没有我们足够的祷告来支持的话，实际上职堂是不会是那么顺利的需要我们的祷告来交托来摆上所以弟兄姊妹愿神怜悯，愿神怜悯光照我们真的是正如保罗来劝勉提摩太要来在四个方面来持守福音一样，真的愿神在今天同样怜恤我们，我们可以像提摩太一样能够愿意来持守神的福音愿意为主来摆上愿神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荣耀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称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自由永永的神，你是那位蛮有恩典的神。主啊，就求你照着你的慈爱，照着你的怜恤来怜悯我们。主啊，正如当日你借着保罗来劝勉提摩太，真是来持守神的福音。主啊，在今日我们也同样呼求你也来怜恤我们，也来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各个方面真的是能够活出你呼召我们所呼召我们所有的各样的一些行为，能够真的是能够来持守神的福音。主啊，又求你怜悯我们，来眷顾我们。主，我们呼求你荣耀的作为，真的是在CQC North教会当中彰显。主，愿你的旨意在CQC North教会成就。主，我们真是来感谢你，求恩主你连续眷顾每一位弟兄姊妹。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交托给你，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